第42集，基尔罗格之死。面对突然闯进来的联盟追兵，奈奥祖和基尔罗格对视了一眼，奈奥祖对基尔罗格说了几句话，随后转身闪过对方身边，从房间的另一头的一扇门里冲了出去。达纳斯连忙发起了进攻。 站住，别跑！ 站住，人类，你还没过我这一关呢。我是吉尔罗格死眼，血环氏族的酋长，我杀了无数人类，而你不会是最后一个。 达纳斯刚准备动身去追奈奥祖，但是这个独眼兽人大步向前挡住了他。这高大的兽人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，一块眼罩盖住了一只眼睛，剩余的那只独眼则毫不畏惧地瞪着达纳斯。达纳斯谨慎地注视着这个新对手，对方脑后的几缕白发和脸上的皱纹清楚地表明，吉尔罗格远比达纳斯年长，但他仍然肌肉发达，行动间透着战士特有的姿态，而且看起来很有荣誉感。出于某种原因，达纳斯觉得自己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应，他举起剑向对手致敬。 我是联盟军的指挥官达纳斯托尔贝恩，我杀了无数兽人，你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 说完，达纳斯将盾牌撑在前面冲上去，利剑狠狠地向下劈去。基尔罗格用他的斧头挡住了这一击，剑锋击中了斧柄与斧刃的连接处，达纳斯险些被对方缴械。然而达纳斯并没有慢下来，他用尽全力将盾牌撞向吉尔罗格的胸口，兽人被撞得踉踉跄跄地退了一步。达纳斯抓住这一机会，夺回了佩剑的控制权，再次挥舞起来。这一次他压低佩剑从侧面进攻，利刃在吉尔罗格的腰部上方划开了一道伤口，鲜血从血环氏族酋长的身上冒了出来，让兽人发出了一声闷哼。然而受伤并未让兽人慢下来，吉尔罗格立即予以回击，他用硕大的拳头猛击达纳斯的盾牌，力度之大连坚硬的金属都凹陷了下去，达纳斯也有些站立不稳。然后勇武的兽人挥舞斧头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向盾牌的下缘扫去，达纳斯不得不向后跳开，以免被开膛破肚，但斧头的后刃依然劈入了他的盾牌。在努力推开战斧的过程中，他迟钝的胳膊几乎要被扭断。达纳斯抬起头来时与兽人的目光相撞，吉尔罗格点了点头，从兽人独眼的反光里，达纳斯也看到了自己那不大情愿的赞赏目光，他们都觉得彼此是值得尊重的对手。室内的气温骤然下降，达纳斯咧嘴一笑。房间的别处响起了叫喊声，不仅是出于痛苦，还充满了恐惧。美丽而又可怕的幽灵战士们再次出现了，在布列斯特朗的带领下前来帮助联盟军队。游侠塔斯雷萨和瑞利安则利剑连发，精准地射向了兽人。与此同时，库德兰则在专心与房间前面的兽人战斗，手握风暴之锤的蛮锤矮人以一己之力便让兽人们陷于困境。尽管曾经兽人们用最狠毒的方法摧残了他的身体，但是他的战斗意志却丝毫未减。吉尔罗格也注意到了这一切，他咆哮着发起了冲锋，不是冲着达纳斯，而是冲向一群他身边的人类。那把沉重的斧子以雷霆之势一起一落，两名士兵便倒了下去，鲜血溅得到处都是，他们的同伴四散开来，尝试着应对愤怒的兽人酋长。德莱尼幽灵飘向吉尔罗格，但兽人避开了他们的攻击，把精力集中到人类身上。此时达纳斯的部队迅速地消灭了其他兽人，吉尔罗格反而在联盟士兵中砍杀出了一块空间。突然达纳斯皱起眉头，某种声音在他脑海中嗡嗡作响，他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。 随后他意识到那是从另一扇门后传来的，正是奈奥祖刚刚消失的那扇门，门缝里散发出光芒。达纳斯突然意识到那是兽人们吟唱的声音，那扇门后溢出的光芒与吟诵让他脖子后面的汗毛竖了起来，他知道他们一定在施展某种魔法。圣光啊，奈奥祖现在是不是正在开启传送门呢？ 绕过他们，不要恋战，到隔壁房间去，马上！ 士兵们立刻向那个房间冲去，但是基尔罗格依旧挡在路中。这位血环氏族的酋长现在几乎已经是孤身一人，他所有的战士都被精灵、矮人、人类和德莱尼人砍倒了，但是他没有放弃的意思。达纳斯可以看出来，这个高大的兽人愿意牺牲自己来换取奈奥祖完成施法所需要的时间。那扇门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喊，达纳斯听不懂这种带喉音的语言，但是为时已晚，不管奈奥祖想做什么，他肯定已经完成了。随着某种微弱的爆裂声，门下面的光线陡然增强，房间里霎时充满了光和声音，随后光线突然消失了，而达纳斯所在的房间变得比以前更加黑暗。库德兰设法绕过了基尔罗格，他喘着粗气，拼尽全身的力气，挥舞着锤子径直砸向已经变暗的门。一声巨响之下，石门被震碎了。库德兰把碎片踢到一边，看着面前这个小房间，石头地板上嵌着一个由符文书写的圆圈，这个房间已经是空荡荡的了。吉尔罗格也看向了这边，然后咧着嘴笑了起来。 我承认，你确实甩开了我，你们的战斗也很出色，但最后人类，你们还是失败了。我的主人已经前往黑暗神殿继续释放法术，你们现在无法阻止他了，无尽的世界都将在部落的铁蹄下颤抖。 以圣光之名，至少你没法跟着他一起走。 那你得再加把劲儿，人类！ 达纳斯满怀怒火地再次发起进攻，他不停地挥舞利剑，但是每一剑都被老谋深算的战士挡住了。吉尔罗格用一只手抓住对方的盾牌，把盾牌推到一边，另一只手持着斧头猛砍下来，在达纳斯的剑碰到他的腹部之前将剑击飞。然后他冲着达纳斯咧嘴一笑，露出了那对长而弯曲的獠牙。随后基尔罗格双手持斧迎面挥向达纳斯，随即扭转方向再次挥斧，达纳斯被迫后退，以免脑袋被削掉。在闪开了战斧的又一次挥击之后，达纳斯迅速蹲下，用力将盾牌向上挺起，狠狠地撞在了基尔罗格的手臂上。这一击使兽人失去了平衡，紧接着达纳斯挺剑猛地向前刺去，深深地扎入了吉尔罗格的腹部。吉尔罗格咆哮着用手臂向下猛砸，盾牌撞到了达纳斯的头上，让达纳斯踉踉跄跄地退了几步。吉尔罗格腹部的伤口鲜血直流，但这似乎只激怒了他，并未削弱他的力量。吉尔罗格再次举起斧头直击达纳斯的盾牌，沉重的斧刃深深地嵌入了盾牌之内，他猛地往回一拉，将盾牌从盾带上扯了下来。现在达纳斯失去了重要的防护手段，吉尔罗格从斧刃上扯下盾牌扔到一边。 现在我们只能锋刃相对了。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，为这场战斗唱响颂歌。 来吧！ 达纳斯咬紧牙关，他双手持剑，剑微微高过肩膀，急冲到吉尔罗格面前。就在吉尔罗格上前迎战的时候， 达纳斯突然停住了脚步，以一只脚作为支点，一手松开，另一只手向外挥出一道完美的箭弧，利用他的冲力调转了攻击的方向，箭指的方向正是基尔罗格瞎眼所在的地方。寒光闪闪的利剑划过受惊兽人的脖子，刺穿了他的喉咙，基尔罗格倒下了，战斧从他手中跌落，他双手紧紧捂着脖子，以阻止血液从伤口喷出。尽管这位血环氏族酋长已经跪倒在地上，但他仍然咧嘴笑着。 以我之血，部落将获得新生，先祖们，我来了。 吉尔罗格的眼睛变得呆滞起来，随后倾向一旁，重重地倒在了祈祷室的石质地板上。达纳斯喘着气，举起剑，向这个倒下的对手敬了个礼。这时，库德兰走到达纳斯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胳膊。 干得好，小伙子！ 我失败了，他是对的，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，他给了奈奥族足够的时间逃跑。他用法术直接传到了一个叫做黑暗神殿的地方，我们现在要怎么阻止他呢？我甚至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。 格瑞茨克知道，格瑞茨克可以带你去那儿。 你知道在哪儿？ 长官，我们找到了逃跑的兽人，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逃到了隧道深处。长官，我们要怎么做？ 达纳斯，你是指挥官，就算你觉得自己失败了，也不能让你的部队知道，是吧？ 你是对的，我们要继续追捕他，他逃到了一个叫黑暗神殿的地方。 黑暗神殿，那里曾经叫卡拉波，是我们最神圣的地方，但是兽人玷污了他，他们玷污了他们所接触的一切。我祈祷你们到达那里，可以将兽人从那片神圣的土地上赶走。 谢谢你的帮助，和你们并肩作战是一种荣誉。 我们也一样，你和你的联盟战士们是高尚而可敬的人民。祝你们一切顺利，我们去休息了，直到再次被召唤。 布列斯特朗和幽灵战士们渐渐消失了，只留下思虑柔和的光芒。等那些光芒也慢慢消散之后，达纳斯转向尼姆兰。 跟我们走吧，这里不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，离开这里，回到这个世界，你能为你的人民做得更多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甚至可以带你去艾泽拉斯。 能孕育出你们这样的人民，你的世界一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我很感激你的建议，但是我属于这里，我们的死者仍然留在这个世界，光荣地安息在奥金顿，或者散布在森林里，甚至铺就了被兽人谬称为荣耀之路的大道。他们躺在这里，在德拉诺，我就会留在这里照顾他们。圣光把我们安排在这里是有原因的，有一天他将战胜一切。在那之前，我会因为帮助了一群同样信仰圣光的人民而感到高兴的。前进吧，用你的勇气和力量驱逐前面的兽人，就像强风卷走前面的沙粒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们的人民真的会在一起并肩作战。你走之前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 说吧。 不要让那个矮人破坏圣光造就的一切。他的确是一个高贵而又凶猛的战士，但智慧和勇气也同样是战士的标志。 我会尽我所能，但你也看到了他有多固执。 哼，你们这些讨厌的家伙。 走吧，朋友，我们还得去攻占黑暗神殿。 达纳斯最后向奥金尼人敬了个礼，回到死亡之城的通道里。他希望刚刚尼姆兰对联盟的祝福能够实现。